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还是第一次坐马车，尽管有些颠簸，但新鲜感还是令他兴趣盎然，不时撩开窗帘朝外面看去。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各种各样的店铺，对于外面的世界心中不禁有些向往。这一世自己注定不会像上一世过得那么简单，不知道以后走入社会会怎么样。 小三，这个送给你。 大师淡淡的声音将唐三从思绪中惊醒，当他的目光看向大师时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师手里已经多了一条腰带，看上去很漂亮的腰带。腰带通体呈黑色，上面有着暗色条纹，不仔细看是无法辨别的。在整条腰带上均匀地镶嵌着24块乳白色的玉石，每一块玉石都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大小，呈圆形，色泽温润，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美玉。 谢谢老师。 腰带一入手，唐三就感觉出了它的不一般，腰带上似乎有着许多微弱的气流在流转，而这些气流是以腰带本身为桥梁，以玉石为储存。 这条腰带跟了我很多年，也被埋没了很多年，希望将来它能在你手中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吧。30年前我得到它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以我多年的研究来看，它可以算是顶尖的魂导器，作用是储物，只需要你将自身魂力注入其中，每一块玉石都能够提供1立方米的存储空间，方便存放各种物品。 魂导器对于唐三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，虽然还不知道魂导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，但大师的解释已经令他心神大振。24颗玉石，也就是能有24立方米的存储空间，对自己来说那就是可以存放24种暗器的地方。唐三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，内心对于玄天功提升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恨不得现在就能拥有足够的内力去修炼各种暗器的使用。有了这条腰带，再不需要担心暗器的存储问题。 魂导器顾名思义，凭借武魂力来使用的器具，传世的魂导器很少，大都没有攻击作用，魂师本身也是不需要武器的。魂导器可以用文物来形容，至于它们是如何产生、如何制作的，早已失传。这条腰带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一次探险中得到的，作为酬劳分配给了我，对我来说它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以后你应该能用得着，给它起个名字吧。 这24颗玉石色泽温润，让我想到一句很著名的诗，24桥明月夜，不如就叫它24桥明月夜吧。 嗯，很好听的名字，就是长了一点。 或许这算是我对前世的一点回忆。 使用它很简单，把你的魂力注入到那颗玉石内，就能感觉到其空间的存在。如果你反应够快速的话，其中的东西就像是凭空出现，但想要将它的特性掌握好，还要多加练习，这也是你今后的一门功课。 不用大师说，唐三也明白练好从24桥明月夜内取物的重要性，赶忙点头答应。原本唐三还在疑惑，大师买了这么多东西进入猎魂森林后怎么拿着他们去猎杀魂兽，现在有了24桥明月夜，这些都不再是问题。一路上闲来无事，唐三开始在大师的指导下练习对24桥明月夜的存取物品控制，而拿来练习的物品就是那些白萝卜。400里的路说长不长，但也不算短，直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猎魂森林。当唐三走下马车的时候，他发现猎魂森林和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 森林在唐三的印象中应该是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，森幽宁密，空气清新，人烟稀少。可眼前这猎魂森林，至少在森林外，感觉却是一个偌大的集市。森林外建造着大片房屋，或者说是店铺，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地响着，一条条人工铺成的简单小路纵横其中，喧闹的气氛不禁令唐三连皱眉头。这些林立的商铺中，大多都是一些贩卖武器、防具和各种食物补给的。 有首令，组团猎杀力量型魂兽，还差两个人。 猎杀敏捷型魂兽，七人等首令，十个听魂币。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诺丁城就把东西都买好吗？ 不知道。 因为到这里，价格都要翻上至少一倍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，一座森林外怎么会这么热闹？其实很简单，有魂兽的地方就有利益，尤其是这些专门由国家圈养魂兽的森林更是如此。魂师是一个有钱的群体，想赚魂师钱的人太多了。 老师，刚才那些喊组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 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猎杀的，有些天生强大的魂兽，哪怕是修炼年限并不长，也依旧有着很强的攻击力。这种所谓的组团猎杀魂兽，就是由多个人相互配合，分别猎杀自己所需的魂兽，获得魂环。有了其他人的帮助，自身只需要去攻击魂兽最后一下就可以了，是大陆上猎杀魂兽最普遍也是最安全的方法。只是组团是那么容易的吗？真正的优秀猎魂团体至少要有五个部分组成。食物系气魂师负责补给，恢复系气魂师负责状态魂力恢复，敏捷系战魂师负责侦查，力量系战魂师负责抵挡，攻击系战魂师负责歼敌。有这五个部分组成的团体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团体，而且彼此之间的配合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同一团体的成员一定要相互信任，绝对的信任，否则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很容易瞬间溃败。 为什么会溃败？因为实力不够吗？ 将来你或许也有机会加入一个这样的团体，选择团体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不去考虑其他成员的实力如何，但有一点你必须要谨记，在你所加入的团体中，你可以把自己的后背留给其他任何人。 唐三还是不太明白大师的意思，但大师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，带唐三朝着集市深处走去。集市里虽然吵闹混乱，但当他们走出集市，看到眼前这片大森林的时候，唐三还是不禁有些震撼。树木的高大显示着他们的年纪。森林外围有着一圈巨大的钢铁栅栏，朝着森林的一边露出大量的尖刺。栅栏的高度超过10米，看上去极为坚实。这还不算，栅栏外一队百人士兵正游弋在那里。这些士兵全部身穿精铁全身铠，手持长枪，军容整严。百名钢铁战士站在一起，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。 圈养魂兽的猎魂森林不是谁都能进入的，只有获得武魂殿颁发首令的魂师才能进入猎魂森林猎杀魂兽。虽然也有偷入者存在，但那些人却很难有好下场。这些士兵只是外围防御，在猎魂森林里还有武魂殿专门的执法团随时检查首令，那些人可是不讲情面的。 老师，那这猎魂森林到底算是武魂殿的还是国家的呢？ 嘘，在外面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。关于武魂殿和国家之间的关系，我以后再告诉你。获得首令并不难，首先需要武魂殿的认可，确定你确实是实力达到一个阶段的巅峰，需要魂环来进阶。其次需要有至少3名贵族的担保。 一边说着，大师手中已经多了一块令牌，黑黝黝的令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 上面的图案由三种图形拼合而成，中央是一柄剑尖向下的利剑，利剑左右分别是一柄锤子和一头唐三从未见过的怪兽。大师看出唐三眼中的好奇，将牌子递到他手中。 记住这个标志，这是武魂殿特有的标记。在武魂殿中，标记有六种，每一种令牌的区分方式很简单，就是看上面的图形。最低等的令牌上只有一柄剑，那象征着武魂殿曾经的一位圣殿首席执政官的武魂。高一档的令牌则是在长剑旁多了一柄锤子，象征着一名武魂殿曾经极为强大的长老。 老师，这两个人在武魂殿中的地位应该极为重要吧？可是我以前听说兽武魂要比气武魂强大，这两位魂师应该都是气武魂吧？ 哼，说兽武魂比气武魂强大的人，对于武魂的了解显然是不够的。任何武魂的强弱都有两个关键，一个是觉醒时附加的魂力多少，另一个就是后天的修炼方法和过程。或许在三十级以前，兽武魂因为可以附加在自身上而比气魂师强大一些，但到了高等级之后，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强弱只看个人修炼。我这块手令是武魂殿第三等的手令，有它在，基本上可以进入大部分天斗帝国的猎魂森林。衡量标准是，这些猎魂森林没有出现过万年魂兽，而且不像前两种令牌，在完成魂兽猎杀之后必须要交回武魂殿，我这个是可以终身持有的。这块令牌上多处的是一条蓝电霸王龙，在兽武魂中算得上是顶级存在。虽然它的主人并不是属于武魂殿众人，但所代表的家族却深受武魂殿尊敬。 那后面三种更高级的令牌就是分别再多一种武魂的标记了？ 正是如此，这六种武魂标记分别代表了六个强大的魂师，也代表着六个强大的家族。其中三个在我们天斗帝国，另外三个则在星罗帝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